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咖啡小哥泽华。想喝什么样的咖啡呢？今天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随意的点啊，独家卤汁也是完全 OK 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为什么叫做咖啡小哥？看了视频你就懂了。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晚上的标题呢叫做继续走着。为什么要继续走着？之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东东东东东东东，陈东东。 嗨，大家好。 哎，歌手音乐人哈。 对对对对对， 继续走着是新歌。 是我2015年发行的一张 EP， 当中有3首歌。 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 就为什么对继续走着还念念不忘？这3年都没有什么作品是吗？ 没有没有，一直在出作品，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因为大家喜欢的人可能比较多，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好声音可能也有选手要唱这首歌， 要唱你的作品了。 对对对， 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啊？还 比较矛盾吧。 啊，还好。 你说万一唱的比你好怎么办？唱的没你好怎么办？ 没关系啊，唱的比我好那更好啊。对， 今天穿的衣服呢是一个大眼睛。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爱观察的一个人吗？ 还好吧，还好。 嗯， 我觉得这个生活嘛，特别是那个在写作上，这个善于观察对于写歌的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比较重要。 东东是因为现在戴着耳机，如果把耳机摘下，你会发现两耳朵上戴着非常大的、非常酷炫的这个耳钉，所以你是一个很潮的一个人哈。 没，还好，还好，还好。 那你的音乐风格是哪种类型的？ 音乐风格就是偏民谣吧，偏民谣、摇滚、啊、都有一些。 偏民谣啊？ 也没有说特别的定性吧，就是民谣、摇滚可能多一点。 啊哈，因为提到民谣，大家可能会想到穿的衣服上啊，或者整个人的状态，可能是那种佛系一点的。 哦，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吧，反正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穿衣服就自己喜欢吧，喜欢就是比较好。我觉得不用说把这个衣服跟音乐搭在一块儿。 OK， 我们不以貌取人。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C 位主打歌，听了歌你就懂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陈东东。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片花听到了哈，东东，给你一个 C 位，你可以震撼全场吗？ 应该是没问题吧。 C 位主打歌，顾名思义，就是这首作品最能够代表你的风格，最能够代表东东本人的，会是什么样的作品？ 那我就唱我的这个《继续走着》，要不？ 最能够代表你的哈。 啊，我觉得。 好，那我们直接先听。 对，好的。 继续走着，欢迎东东，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端的入口，记得选择 挑战新歌声。东东刚才要说什么？ 啊，没有，我看我的这个东好像是 啊， 应该是东方的东。我刚才看了一眼。 哦，对，是的，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们改一下哈。东边的东，东方的东， 对方东方的东，对对对。 好，那此时此刻我们就开始继续走着。 OK， 欢迎陈东东。 好的，谢谢，继续走着带给大家。 你总是有一副永远不服输的脸庞，你说身边那么多朋友，真正懂你的又有几人？时光一年年的流走，带不走我们的倔强。这个世界再怎么去改变，也改变不了你继续走着，哪怕是流浪，可是你从来不会去介意那些无聊人的眼光，继续走着，从来不埋怨。你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应该满怀希望继续走着。你总是有一副永远不服输的脸庞，你说身边那么多朋友，真正懂你的又有几人？时光一年年的流走，带不走我们的倔强。这个世界再怎么去改变，也改变不了你继续走着，哪怕是流浪，可是你从来不会去介意那些无聊人的眼光，继续走着，感到过彷徨，可是你自己选择的路，就要微笑着坚强地走到最后，走着。你总是有一副永远不服输的脸庞，这个世界再怎么去改变，也改变不了你继续走着。 很好听，继续走着。哎，说实话跟我想象当中的感觉不一样。哎， 是吗？ 对，因为你日常说话的时候不像唱歌的时候声音那么的厚重和那么沧桑的感觉在。 哦，是吧？可能是在这个耳麦里边听的可能跟现实当中不太一样吧。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迷幻的感觉，就是只能听到有一个人从远处说来，有声音传过来，也看不到那个人，只能默默地看着前方对着话继续走着。这首作品其实挺像汪峰的感觉的，不觉得是？还是你演唱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这个方向应该对有点他那种断体吧。 啊哈， 对对对， 是你自己作词作曲完成的。 对啊，包括那个后期制作啊等一些。 三年前的作品，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内心有点动摇了吗？ 没有动摇，但是呢，这个也算是更加的鼓励我自己，或者是等于说鼓励一些别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吧。 东东做音乐做多久了？ 有个来北京11年了，应该是。 当时来北京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吗？ 对， 11年。这个过程你现在回头看的话是此起彼伏的还是？ 说实话，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比起之前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要好了很多很多。 啊，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名气啊，但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在制作上，还有生活上，我觉得都还有一个还不错的。 很多音乐人觉得生活以前反而苦的时候啊，可能会有很多的灵感，然后生活发现过得越来越好了之后，这个灵感好像也变得越来越窄了。你会有这方面的感觉吗？ 我觉得还好吧，我没有太大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能他这个灵感不太一样吧。 嗯 啊，对。 歌词当中唱到说，好像即便去流浪也无所谓。你曾经有过想要流浪，做一个流浪歌手这样的想法吗？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心，就是一个表述吧，有一个底线，就是说啊，这个 这只是一个浪漫的幻想 啊、对，就是说要即便是流浪也无所谓，就是说这个这条路肯定要继续要走下去。 但从你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音乐流浪者。 内心深处应该是没有，因为我要把我的音乐内心，我是要把它做得更好的。只不过啊，对。 继续走着好像听起来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一个行业或者是干一件事，你想一直干下去，干很多年，然后始终保有一份热情，然后没有动摇过，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继续走着这条路，你曾经动摇过吗？ 我其实说句实话啊，我基本上没有动摇过， 一直很坚定哈。 对，因为我可能这些年你要说吃苦吧，吃苦也很多，就是说什么他们住的那个什么地下室啊什么。 你也住过 啊？住过。什么吃不上饭这种事情都有，但是对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我是没有动摇过。可能 没有动摇是觉得自己很坚信自己可以，还是？ 对，我觉得以后我肯定就是会越来越好。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可能我这心态可能比较好，因为我平时比较爱开玩笑。 当然我觉得这份底气可能也是来自于自己对于自己作品的认可。 还好吧，反正对于我自己写的歌，我自己来讲肯定是认可的。 嗯 啊，对对，但是不知道大众认不认可，但是自己还好。 东东的意思就是，大家看视频直播的时候，比如说唱完歌了，然后感觉怎么样呢？给个好评啊，或者欢迎点个赞啊什么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东东曾经参加过一些比赛哈。 啊、嗯，对对对。 比如说有快乐男生呀，还有我想和你唱，是不是也参加过？ 对对对对对。 啊，参加比赛的感受怎么样？ 比赛快乐男生那时候可能是因为那是2010年吧， 那时候是真是一个男生哈。 啊，2010也不小了那时候。 啊，不小你也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呀， 啊、 不是需要很年轻才可以吗？ 啊，不用。 所以没走到最后是不是？啊、 对，因为岁数大了。 OK， 这个当时参加快乐男生2010年的时候。 2010年，对对对。 啊，当时是朋友帮你报名，还是自己去的？ 我自己去的，自己去的。 嗯。 我是自己先去了那个沈阳那边。因为我觉得当时最早那个时候我可能更加的叛逆吧，我那时候可能是无论是内在还有外在都比较叛逆，可能就是 哪种叛逆？就我最厉害，你们都 也不是，不是，并不是这种，就是我那时候那种叛逆，就是很看不起这种选秀的这个节目。 那你还去 啊？对啊，之所以是这样，所以说呢，然后 所以肯定是导演组知道你看不起我们。 啊、没有没有， 绝对不让你进到后面。 然后后来就是我无意当中我在鼓楼，那时候我住在鼓楼，我碰见我一个朋友 啊，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在那时候在后海那边演出嘛，然后我觉得 是酒吧吗？ 酒吧，对对对。嗯，那时候赵雷没火的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地方演出 啊，都是好朋友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赵赵些那个当你老了的那个赵哥。 好了，跑题了 啊，跑题了，跑题了啊。那个就是后来我碰到一个人，我觉得那时候他这个人比较有个性 啊， 然后呢，我有一次我碰见他，我问他，我说你去干嘛？他说我准备去参加一个比赛。 哎， 然后我就问，哎，这个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他就说是快乐男生。哎，我一想，他这种人还也去参加比赛。后来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快乐男生那个参加那个视频嘛，后来我一看，哎，他们这些人唱成这个样都能去， 哎呦， 然后我立马明天就去沈阳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我 所以你当时自信满满的去参加比赛的 啊？对对对， 以为怎么地也得是个十强吧。 那倒没有，就是自己觉得那个反正 啊，应该还可以吧？啊，对对对，想去试一下，就这个意思。 真可爱的东东，着急的时候连方言都出来了， 对，山东方言都出来了。 好的，刚才我们听的第一首歌，继续走着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给大家吧。下面有什么歌曲？ 下面要 跟着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好了。 要不唱一首也是那个继续走着那张 EP 的另外一首歌，万花筒。 万花筒 啊。 哎，小的时候小孩都很喜欢看万花筒， 对， 好像长大以后有些人在重新看的时候也会重新找到那个看万花筒的乐趣所在。 对， 我们先听听看吧，好吧，继续欢迎东东，万花筒。 好的。 岁月。 那个陪我的万花筒，那个多姿缤纷的万花筒，就像我们的童年。 很动情的一首《万花筒》，这首歌前面听起来就像民谣一样简简单单的，到了后面的时候高潮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能通过一把吉他来完成整首作品的演唱哈，录音室版本也是这样的编配吗？ 不是，录音室的是乐队的编制 就是摇滚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是吗？ 其实也不是特别摇滚，但是肯定要比这个只是一把吉他可能在情感上可能要更丰富一些。对，有提琴啊鼓啊什么弦乐什么的。对， 从歌词上来看几段式的话都探讨到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了 对，这个歌其实这个写作的背景是我一个朋友 不是你 对，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当时我们在青岛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在聊天吧，聊天当中就是说他讲了他的这一个故事我是通过他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又联想到了就是我的一些童年的一些往事，然后就有了这首歌。 是怎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啤酒 海鲜倒是吃了，但是啤酒没喝，我不喝酒 啊。你不喝酒啊？ 我不喝酒，对。 提到青岛就想到海鲜，哎呀，那此时肚子有点饿。说回来哈，万花筒那个朋友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吧？ 男生，男生，男生。 男生啊？ 对。 男生对于万花筒，你小时候对万花筒有什么明确的印象吗？ 我的小的时候印象也是，就是那种特别简陋吧。我是自己做的，我 自己做的 啊？对对对， 厉害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几块那个玻璃嘛然后用胶带，然后外边附上一层那个书那种纸。 等一下哈，就是收音机前或者此刻看我们视频的爸爸妈妈们，现在可以学习一下怎么样可以自作一下这个万花筒 啊。 再讲一下那个过程什么来着。 好，我再来一遍啊。就是找三块差不多的玻璃，然后用那个玻璃刀把它切到差不多的一个大概 六面体 三面体对，大概20公分吧左右然后把它用纸先把它包上去，然后再用胶带把它缠上呢，然后把后面呢，然后也找一个三角形的把它切成三角形的，然后把它堵上用胶带然后呢再找一些过去结婚都要用一些那些特别彩色的那种纸嘛就是彩纸对， 现在结婚也用，什么叫过去 是吗？现在我觉得用的比较少 一看就没结过婚是不是 没有 来吧，用那个结婚的彩色纸 对啊，然后把它剪一些然后放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把慢慢的把它一转这个好多这个形状然后就出来了， 一听就是自己做过的。你看现在做歌手多不容易啊，来上节目唱歌还要教大家怎么样做万花筒。 对对，全面对。 OK， 自己做万花筒是你从小的时候就自己好奇去做的，还是说当时爸不给你买万花筒？ 那时候说来那又开始诉苦了。那时候没有钱，家里没有钱，就包括做风筝啊，做那些小的那个小手枪啊，基本上那时候都是自己做，没钱买那个，水果都吃不起。 有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你现在回想起来，即便那个时候好像物质条件没那么富裕吧，但是自己动手做很多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童年的乐趣的 那个乐趣还真是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特别好， 对吧 对对，完全跟现在这孩子不太一样，现在基本上都是电脑嘛对对对， 现在孩子都从小都可以做黑客。不一个时代的，真的不一样。 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好，所以万花筒是一个很走心的作品。 对对对， 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到不同的故事哈。 对， 唱完花筒之后我们继续。 可以啊，没问题。 下面来哪一首？ 要不咱们还是继续唱原创呢，还是唱一首翻唱呢？ 还是唱原创吧，好不好？ 唱原创可以，没问题。那咱们就来一个未来的你吧。 未来的你。 未来的你这个歌呢，现在我经常，现在我在驻唱的有一个餐厅里边然后我经常唱这个，有好多人比较喜欢，也 是那种浪漫派吗？ 也谈不上嘛，就是一个也是偏民谣吧，这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作的，那个也算是我一个合作很多年的一个制作人，虽然现在也没有火，但是都挺好吧对对对， 很好的朋友，我还以为是一个女朋友。好吧， 没有没有， 对， 未来的你，那准备好了没有 ？OK， 可以了。 好，未来的你，继续欢迎陈东东。这首《未来的你》很浪漫哎， 是吗？ 今天晚上的北京非常的通透，这几天的天气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此时此刻，即便是黑天的状态啊，但是在回家路上你会发现这个天空的层次感还是非常明确的。 好像这个东东有一双这个可以看到未来的眼睛，可能就是他胸前的那个眼睛吧，非常非常的大。未来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创作出来这样的一首作品，然后当时又经历过怎样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情深的伤害。 看，我们说很快回来就很快回来吧。 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确认过眼神，然后听更多东东的好作品哈。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咖啡小哥泽华。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点咖啡哈，欢迎随时点各种各样的咖啡，你只要可以点我就可以做，但能不能喝得到呢就看你自己的福气咯。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端口，点击进去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眼睛非常非常大的东东，欢迎陈东东。 哎，大家好。 嗯，专门放了一个确认过眼神哈。这个刚才我们前面听到一首作品是未来的你，探讨的大概是从现在的眼睛看到未来的他的样子是吗？ 你那么说也可以。这个是这个歌最早就是一个出行，是我朋友 啊， 然后他有这个想法，然后呢他给我听了他的这个一个初样，然后呢我觉得他需要再把它添油加醋，然后我又把这个歌丰富了一下。这个也是对于未来的他，当时可能是对于他这个你可能指的是女朋友，但是我这个未来的你可能是指的是我自己未来的。 哦， 是这个意思。 我听起来感觉很浪漫，结果他说他当时创作的时候用添油加醋。OK， 未来的你，那你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象当中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觉得，我应该是如果是 老态龙钟 啊，对，那时候六十啊七十八十，就是 拄着一个拐杖 没有拄着一个吉他， 七十岁还想做音乐。 对啊，我就想着未来我可能就是那种小老头吧，那种比较快乐的啊，弹弹吉他啊，什么在广场上啊，或者是就应该是那种状态啊，因为可能是我这个心态可能比较好嘛，就是我也就是这个优点了，其他的没什么优点，只有这个心态好，这个优点。 心态好的人啊，通常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 是吧？谢谢主持人。 哎，所以东东实际年龄应该60了是吗？ 差不多。 刚保养的真的是很不错。 对对对对对。 说到这个未来的样子，刚才讲的说如果70岁还在唱歌的话，这当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70岁还在唱歌的话，唱什么样的歌呢？ 70岁新歌老歌我觉得都可以唱啊。我觉得这是唱歌，我觉得是一种 画风会变嘛。因为你会发现年轻人就是一个人啊，他从他自己的年龄的不断的成长，他爱听的这个音乐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吧？ 对对对。 你现在喜欢这种风格，那到70岁的时候呢？ 或许也会有喜欢现在的，或许也会有其他的更喜欢的其他的类型的风格，那时候喜欢什么就唱什么呗， 可能热热闹闹的跳起来广场舞并不唱歌了。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 OK， 东东今天会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啊，前面半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原创作品。你现在还是在每天写歌吗？ 现在不能说每天都在写歌，但是呢还是会一周肯定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会专门坐下来写歌，但是呢平时如果说有灵感的话也会随时拿出手机来把它作为记录啊。 前面三首歌当中有两首都是来自于朋友的想法， 所以你写歌的时候，朋友的灵感很重要哎。 对，朋友的灵感以及就是生活当中你看到的，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眼睛，要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你写的都得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到的，才可以写得出来。 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是这样， 写实派 啊，写实派。 嗯， 对对对。 好，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下面会带来哪首歌曲呢？ 要不还来一首原创？ 好呀，哪首歌呢？ 这首歌也是刚才未来的你这首歌现在在网上也没有发行啊，这首歌 全新作品啊、哦、 全新作品。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还没有发行，但是已经制作差不多了 啊、 应该在这个月末可能应该会发行 啊。东东意思就是眼馋给你们 啊， 如果唱完以后你觉得好听的话那你也听不到，等到月底的时候就可以关注到了。下面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呀？ 这首歌叫青岛往事。 青岛往事，哎， 对， 吃皮皮虾来吧。 对，那我来了啊！ 好，青岛往事，欢迎东东。 后的不辞而别。虽然为了你我放弃过很多，那时候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但也不能补偿我最后的不辞而别，但也不能补偿我最后的不辞而别。 青岛往事很好听哎，这首歌应该是会让东东老泪纵横的一首歌吧？ 啊，还好，对，会每次唱这首歌都会想起在青岛的啊求学的那段时间嘛，那些事情，所以说 歌词都是真实故事吗？ 啊，真实故事 啊， 这个是我的真实故事啊。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之前的一个女朋友啊。 放弃了什么呢？ 就是本来我们那时候都是要打算要一起结婚的 啊、 哦、啊，都这个事情都已经 一起结婚指的是各自跟各自爱的人一起结婚了。 没有， 在同一天举办婚礼。 没有，就是我们要结婚的 啊、 哦、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总觉得我这个可能人生这个之路吧，可能就那么走下去，好像是 太顺了。 也不能说太顺，其实也不是太顺， 就无趣了。 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自己内心，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不能就是待在这个青岛这个城市当中，我应该有一个或者更好的未来吧。然后就是想怎么说呢，就是想出去闯一闯。 我的天哪！当你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女朋友内心深处是一万匹马在奔腾吗？ 对啊，他就说你这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干嘛出去？而且 他当时是不支持你，还是说他愿意陪着你一块去闯一闯？ 啊，不，他不支持我，不支持我。 嗯哼， 啊，对，他就是觉得，那个年龄应该是结婚的时候，就是没有必要。其实，大家如果说去正常工作，可能是结婚啊生孩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都有份工作嘛。但是我可能觉得我的音乐这个的梦想不应该就止步于此。 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说那时候跟他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吧。 然后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想探望他，因为每个人嘛，他可能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比较安逸一些。 嗯、 但是呢，我作为那时候可能两个人的在这个价值观上可能有一些分歧。 嗯哼， 对。 这首歌是最近新写出来的一首歌吗？ 啊，不是啊，这首歌写了得有将近，我来北京之后第二年写的，应该是十年 ， 九年十年的，对了。 现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还会有波澜吗？ 有，我每次唱都有。这个 是想到的那时候在青岛的种种的生活状态，还是想到那个人？ 无论是那个人，还有当时那种生活的状态，还有一些朋友的，就是最后大家都离开了这个青岛，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或者在那边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年龄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嘛，想法可能会因为年龄的这个而那个产生很大的变化。 是， 对，那时候可能后来待几年，大家都离开了这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对， 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经常会爱问一个问题，你后悔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是你每一次选择带来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你重新走的话，你或许走这条路，或许会走一个下一条不同的路，但是终归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大概经历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 对，我觉得没有后悔，虽然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丝丝这个难过啊，这个啊，但是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路吧，还是要尊重于内心。 好，晚上8:44哈，今天请到的是东东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和好听的故事。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 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许巍的《蓝莲花》。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 这首歌曾经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不如意的情况下 啊， 就是说听到这首歌，就是对于我内心的这个鼓励啊特别大。 还是值得羡慕的，毕竟不如意是曾经的事情，可能对于我昨天或者上一秒钟还是不如意的状态。 OK 开玩笑啊，就是曾经在自己不太顺的时候， 对不如意的时候吧，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对， 很多人很喜欢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哈，我们还是先一起来回顾一下许巍的版本是怎样的。这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们大概先看一看，然后稍后听一下东东带来他的版本。好的，这是我们刚才回忆的许巍的现场版本，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东东的版本吧。是一样的感觉还是完全不同？ 差不多，可能在每个人可能演出唱的同一首歌，可能每个人唱出的内心的感觉可能是不一样， 而且每一次唱你会发现其实多少都有些许不同的 啊。对是这样。 来听一听此时此刻8:48这个版本的蓝莲花，欢迎东东。 什么能够阻挡你的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 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哎，我觉得这个版本今天唱得很动情，哎， 是吗？还好，我觉得。 你今天这个版本有什么特别的表达吗？ 哎，其实表达怎么说呢，也是 我感觉有一种内心的呐喊和那种宣泄的感觉在。 对对对，有。 是今天不顺吗？为什么要宣泄什么？ 没有，挺顺的，挺顺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个歌词跟这个他的旋律嘛， 啊， 其实许巍许老师写歌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啊，也很有内涵。就是说呢，他可能给人这个情绪一开始慢慢的，一开始先是铺垫， 嗯、 啊，后来可能有一个情绪，还有对未来的一种那个期望吧，一种也算是一种呐喊吧。 嗯， 对对对。 你听许巍作品的时候，包括每次演唱的时候，会给你自己的作品产生一些帮助吗？ 我听他的歌听了很多年，反正是对于我的这个 创作呢， 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他有很多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你刚才那段吉他弹得非常好，你的作品当中吉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吧？ 对对对，有至少得一半吧，我那些歌， 包括很多歌曲的 demo 应该一开始都是通过吉他来想出来的， 对 构思出来的， 对。demo 一般我都是用那个吉他来弹的。对， 东东现在是在这个刚才说有在餐厅当中演唱是吗？ 对对对， 现在还在是吗？ 对，周末的时候会在。 那你每次演唱的时候，歌单是完全根据自己当天的心情来定，还是会有？ 也是就是自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所以现在一边是做全职的音乐人，一边有的时候还会去这个酒吧驻唱。酒吧驻唱现在是完全是玩的心态吗？ 因为我在那边那个餐厅呢，有很多也算是歌迷啊，对，有很多人比较喜欢听我唱歌，然后呢，包括我的原创什么，他们也都比较喜欢。 你是很喜欢现场表达的人吧？ 还好，我觉得现场的感觉跟录音室的感觉是完全两个样子。 嗯哼， 对， 你在现场是很疯狂的那种人吗？ 对，有时候会分唱什么歌吧，有的那种比较疯狂的歌可能会疯狂一点。 那你是话比较多的歌手还是会比较少在现场的时候？ 不是太多，但是呢可能会跟大家开个玩笑。 对，冷幽默， 冷的热的都有。 好吧，时间总是过去的非常快啊，转眼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其实原本还有一首歌曲，现在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可能也来不及唱了。如果大家觉得没有听够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可以啊，还有网易音乐也可以啊。 怎么搜索呢？ 就搜索我陈东东就可以了。 此时此刻看到东东下面这三个字，陈东东这三个字可以听到了。 对。 然后今天唱一些新歌，新歌是在月底的时候陆续的会有出现哈。 对对对，是这样。 OK， 感谢东东今天做客节目，怎么样？自我感觉还不错。 还不错，挺好。 哎，电台唱歌应该第一次吧？ 今天第一次，对 啊，好玩吗？ 对，还不错，主要是咱俩聊的也挺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听的怎么样，反正咱俩聊的还不错。 大家可以给我们打什么666222，说谁二呢？好吧，期待下一次东东再次的做客啊，再次做客以后可以带来更多全新的不同的作品， 可以可以， 然后不同的面貌。 好的，没问题， 谢谢东东，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